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32集，乱臣。 江青山手腕强硬，治理地方很有成效。去都传闻，他眼睛里容不得沙子，实际上恰恰相反。 雅文宇屈指摸了摸猫。 觉西坐拥13城，下设2州2港，是大周如今名副其实的粮仓。西市的生意在那里做得最大，敌城花家的水道也要经过那里。如果同知到过觉西，就会明白觉西鼎盛绝非偶然。江青山胸襟非凡，用人不拘门第，在大事面前绝不推辞，但在小事面前却很懂分寸。该拿住的绝不轻饶，该放宽的绝不反悔。有这样的布政使，觉西在咸德年间的天灾以后能够迅速振作就不足为奇。江青山是这样的人，他把薛修卓引为生平挚友，正是因为这两人政见一致，抱负相同。 周贵闻言点头， 我对这俩人的政绩早有耳闻。当初袁府提拔薛修卓去大理寺，朝中是没有人反对的。 同知也看过薛修卓的策论，同知还记得太傅的心愿吗？ 沈泽川倒背如流，因为他承袭齐惠莲，最明白齐惠莲当年想要做什么。他沉默须臾。 统理大周户籍，丈量天下良田，合并地方杂税，恢复国库收支。 姚文玉看向远山， 这就是薛修卓想做的事情。仅从这一点讲，他和老师谋求的是一件事。老师有孔丘、曾玉等寒门官员支持，而薛修卓有以江青山为首的实干派支持，他并不是孤立无援。 但是眼下的大周真的能做到吗？齐惠莲花了许多年才把皇册入籍推行到了地方，东宫为什么会被构陷谋反？因为皇册入籍以后就是丈量田地，去都八成侵吞民田相当严重，一旦实行下去，世家不仅要归还民田，按律判刑，还要由他们自己承担田税，杀掉太子就能阻止政策推行。海良一那样教导李建恒是为了刮骨疗伤，他盼望着李建恒能够紧握内阁，挥动权柄，从上而下的进行改变，为此他心甘情愿地替李建恒冲锋陷阵。可是李建恒做不到这一点，薛修卓比海良一更早意识到，他即刻就抛弃了李建恒，不再对这位帝王抱有希望，甚至不再对李氏抱有希望。他需要一个新帝王，一个能够安静地坐在皇位上的皇帝。这个皇帝必须不会对内阁加以干涉，也不会在世家寒门的斗争里左右摇摆，更不会为所谓的兄弟情偏向掌握重兵的边陲。于是他找到了李建廷，但是这样的谋划太久了，去都每一刻都在变化，沈泽川就是变数。他在去都，充其量就是薛修卓棋盘里的弃子，在解决掉戚红轩、魏怀古以后可以随手抛弃，和萧迟也一样被抹杀在大雨里。薛修卓没有私欲，这才是他的可怖之处。薛修义曾经屡次讥讽、嘲弄甚至羞辱过薛修卓，可是薛修卓没有杀掉这个嫡出大哥，因为在他眼里，薛修义根本不重要，不论是死是活，就像他脚边的灰尘，没有任何差别。他要杀齐惠莲，因为齐惠莲是大周帝师；他要杀姚文玉，因为姚文玉是绝顶之才。他曾经给过这两个人选择的机会，结果这两个人都拒绝了。谋事不能为我所用，放归山野。就好比 把天下名剑赠与他人，唯有杀掉才能以绝后患。天际孤雁横飞，霜雾渐起，寒林层染，越发的冷了。乔天涯随手给杨文玉盖上了大氅，他们还在林中。沈德川折扇敲在掌心，目光追随着鸿雁向南。 薛修卓教导楚军时，恐怕也没有想到几年后大周会崩坏至此。天底下没有算无一策的人，军粮案里逼反的陆广白就是变数。启东因为失去了陆广白而错过了追捕策安的机会，去都又围杀，变成了真正的放虎归山。 人的境遇是永远意想不到的，不仅是陆广白，还是沈泽川、萧迟也、姚温玉，甚至是更多的无名之辈。老天给每个人都出了不同的难题，爬起来，活下去。这些原本困在局中的人全部挣脱了枷锁。乱世意味着天下秩序不复存在，谁都能在其中奋力一搏。有人抱守残缺，就有人挥戈破局。这是乱臣贼子的时代。朝雾浓郁，雨点掉了下来。费胜为沈泽川撑开了伞，他们勒马回城。此周的秋终于来了，风鼓动了沈泽川的袖袍，险些吹走他的蓝帕子。他在握住帕子时，漫天落叶擦身而过，焦黄的飞叶盘旋而起，被雨扑打着掉落在萧迟爷脚边。古今策马而归，挥着小旗喊道： 前方的马道塌陷，主子，我们被困在这里了。 萧迟爷翻身上马，伍子胥从后打马而出，冒雨说： 昭惠的兵马没到，十里以外就是图达隆旗，哈森的骑兵就在附近。 谭台湖抹了把雨水： 粮车太重了，除非我们弃粮绕路，否则今夜势必会遇见哈森的骑兵。 交战地的物资不足，这批粮食一旦落到了哈森手里，王爷就要挨打了。 陈阳勒着缰绳，被冻得面颊发红。 我们可以留下来，但主子必须走。 按照前几日的军令，萧迟也从大境绕行到北边，要经过原常驻营的马道，先给昭辉提供物资，再往交战地给萧方旭补给。他们到了这里，本该由昭辉的柳阳三大营前来接应，但是昭辉没有来。今日暴雨，蒙眼无法飞得太远探查军情，萧迟也就像是被蒙上了双眼。萧迟也的双眸冷静得惊人，任凭雨水淌过面颊，他在嘈杂里沉声说： 调转方向，我们去图达隆旗。 图达隆旗位于鸿雁山东山脉，在沙溢营的西北方向，往东可以直达边沙十二部。在今年以前，这里不是双方争夺的地方，但随着离北战线不断后退，这里成为了交战地上方的要害。胡赫鲁的队伍冲垮了前方的关卡和望楼，常驻营只能居于图达隆旗西边和他们对峙，双方经常隔着图达隆旗的沼泽地进行骂战。萧迟也从边伯营绕过来，眼下正好位于常驻营南侧，但是坍塌堵住了直通常驻营的马道，右手边就是图达隆旗。哈森的队伍时常游走在此，萧迟也如果不肯弃粮脱身，就只能带着辎重与哈森面对面。然而粮车太重了，伍子胥的铁骑吃泥跑不动，晋军又没有足够的轻骑去做干扰，这种情况下掉头去图达隆旗太危险了。伍子胥想要反驳，但是陈阳等人已经调转了马头，那是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信赖，他们无条件地服从萧迟也，哪怕此刻是生死关头，只要萧迟也下令，他们就能即刻去做。伍子胥身处其中，不自觉地站立起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